念佛求生净土，目的是 超出生死轮回， 其最要紧的就是 最后的临终一念。 人生在世，不要求现前的福报， 要把这个福报留到最后临终的时候。 佛来接引，无疾而终， 乃是最大的福报啊。这种例子听到了很多。台南有一位老太太是站着走的，台北莲友念佛团的李继华老居士在会中讲经讲了一个多小时，讲完了就坐在客厅的藤椅上走了。所以念佛要保持心无杂念，修行多年到了最后改学其他的法门， 或是临终的时候贪恋世间的财产、亲人、眷属，那么往生就没有希望了。 阿弥陀佛是梵语，翻译为中国话是 无量寿无量光， 以佛家的术语说就是 数穷三际，横遍十方。 寿是代表时间， 光是代表空间， 岂不是把一切法都包括在内了吗？这个名号即一切自性圆满的德号， 也是法界圆满的名称。 念这个名号，所有一切诸佛如来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在里边， 一个也未漏掉啊。 圆满的含摄了一切，横竖交持。阿弥陀佛的名号是法界本体的名号，包括了阿弥陀佛的法身、 阿弥陀佛的净土， 所以称之为 自性弥陀，唯心净土。 不要分别自他，没有界限， 只有一句佛号，没有杂念。 不但弥陀与我合成一体，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也与自己成为一体。 但是念佛的人多， 明白事实真相的人可不多啊。 古德说 阿弥陀佛是性德，念阿弥陀佛是修德，所谓性修不二，性是本觉，修是始觉，实本不二，生佛不二。 西方确实是有一尊阿弥陀佛， 而我们的自性也是一尊阿弥陀佛， 所以一为是念， 一为理念， 一念相应一念佛。 是说心中没有执着就叫做相应，道理完全明白。心里面没有执着也没有疑惑，谓之相应为理念。 道理不明白而不疑惑也是相应，则为事念。 能达到事一心不乱或理一心不乱，在形式上分不出来， 而在境界上则确属不同啊。 理念如果不能够见性，还是属于是一心不乱， 而专念如果念得见性，就是理一心不乱。 见到性的时候忽然开悟，就如同大势至圆通章上所说的， 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一开悟，理就通通明了了，而理一心就是法身大事。 所以持名的功德不可思议呀、啊。 而此法比其他的方法好，简单容易，随时随地都可以修， 而且能得到诸佛的护念， 在修学的过程中远离一切的魔障。古人赞叹之为 特别殊胜， 七地以上的大菩萨才能圆证三不退。如果有真正发心念佛、 真正愿生净土的人， 他现在虽然是凡夫身，而诸佛看他则是圣人， 因为他不久就要圆证三不退了。 顿是快速，七天就能成功，这是真事。 前年华盛顿 DC 周广大先生病危的时候， 遇到了龚振华居士劝他念佛， 他念了三天三夜，临终的时候看到 西方三圣从云中下来接我往生啊， 这是他自己说的，绝不会临死的时候还骗人。今年年初我在新加坡讲经，李牧原居士说， 有一位男居士也是临终的时候遇到了善知识，也念佛往生了。 三年来我们晓得的已经有十几位，光是我们口头劝人家还是不大相信， 而现在真的有这么多人做出了榜样，就不得不信了。 学佛无论是何宗何派，任何法门最后的目标都归到了华藏世界， 而华藏世界的菩萨全都被普贤菩萨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本经以原生四土净灯不退为趣， 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同时也升到了其他的三土，这叫做原生。 而其他的世界并没有这个例子啊。 娑婆世界也是凡圣同居土，而不同于西方的同居土，共有四种的情况。 第一，暂同， 小圣人正果之后就不住在这个世界了，他们灰身灭智，诸佛菩萨也与我们同居，但是在度尽了有缘的众生之后他就走了。 而西方同居土的诸上善人则都是与我们在一起的。 第二，南域， 这个世界虽然是有圣者， 但也是不容易相会的。 像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三步一拜，路上生病的时候苦不堪言，途中遇到了一位出家人，好像乞丐一样，名叫文吉，一路上照顾他， 等他病好也就不见了呀。 到了五台山以后再去打听，据说 文吉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而西方世界的诸菩萨与我们则是天天见面呢。 第三，稀少， 我们娑婆世界的圣者就如同珍宝一样的稀少， 而西方的圣者则是无量啊。 第四，所作不同， 我们起心动念都是造六道轮回的业， 而西方世界的人全是破无明烦恼圆成佛道啊。 密宗是开了智慧才能学， 要内心清净，一尘不染。 严格的说， 八地菩萨才有资格学密，是正科生，原教的初住菩萨可以旁听。 这不是开玩笑的，一定要搞清楚。我学佛，张家大师不传我密宗，密宗的内容他给我谈了很多。 密是最高的佛法，也是最殊胜的佛法。 法身佛所居之土名为长吉光土，要解云， 实相之体非吉非照，而复吉而恒照，照而恒吉，照而吉强名长吉光土，吉而照强名清净法身， 故知 身土不二，皆属强名，吉兆同时，非思良境。 西方四土说到长吉光土，乃是完全说事实真相。说真的，我们很难理解；说假的，反而容易懂。 因为我们生生世世都是在虚假的环境中讨生活，习惯成自然了。讲真的太生疏了。所以说现在的人认假不认真啊。 真相必须离念， 一念不生， 不生也不生， 就是常寂光的境界。真境中身与土皆不可说， 也不可以想象， 不可思议， 因为它不落在八识的范围之内呀。 我们的日常生活出不了八识， 第六识在分别，第七识在执着，第八识则落印象。 而真的境界是不分别、不执着， 也不落印象， 这就叫做不可思议。西方四土是圆融的，从理事圆融，理事不二上讲， 我们现在又何尝不是呢？ 这种现象就在眼前，我们不觉得而已。问题是在 我们有分别执着啊。 净土中人不用心意识，绝无分别执着， 也不落印象。 一方面是他们自修的功夫，念佛得力； 一方面则是佛菩萨的加持。 常寂光土是在华严经上所说四种法界中的理法界， 而其余三土是事法界， 理事不二。从理上说，寂照等名词都加不上， 因为名相是由分别执着建立的。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已经有两位圣人了，老子与孔子是同一个时期的人。佛教正式传到中国是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 也就是公元67年， 是由朝廷派使节前往西域礼请来的。非正式的是公元元年， 而西汉末期已经有西域的佛教徒从丝路随商队来到了中国。 另外野史上的记载， 春秋末年秦汉时代已经有佛教传来了， 但是在正史上却无可考察。老子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常名是没有名， 而常道是没有道。 无名亦无道是常寂光，说法身说净土是非常不得已强用的名词。如果认为 有常寂光土与清净法身 是错了，若是说没有常寂光土与清净法身则也是错了，要自己的心清净到了相当的程度， 才能体会到这种事实的真相啊。 寂是定，一念不生；照是明了，万事万物样样都通达明了。 下面一段则是刘承福老居士的说明。 老子《道德经》文艺古简，深隐难明，只听法师前面的简单术语，初学的人恐怕未尽能够领会，自将明末四大师之一憨山大师所著《老子道德经解》的一小段照录于下，似有助于同修的加深了解。其言曰：“所言道， 是指第一个道字， 乃真常之道，可道之道， 是指第二个道字。” 有言也，意为真常之道本无相无名，不可言说，凡可言者则非真常之道矣，故非常道。且道本无名，今既强名曰道，是则凡可名者皆假名耳，故非常名。此二句言道之体也。 心如果清净了，看宇宙人生的真相清清楚楚，谓之照见。寂是最深的定，常是永远不变。 佛有三身，我们虽然也有三身， 但是因为迷惑颠倒不起作用。 一般人执着这个肉身是自己，其实一切万法，一切物质与非物质都是我们的自身。 而迷失了自信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佛不得已用梦做比喻， 做梦的时候，整个梦境就是自己，心变成了梦境。 经云， 心外无法，法外无心。 也可以说， 心外无梦，梦外无心。 梦中的山河大地就是自己的法界。法身大士能够达到这种境界， 与我们完全不一样啊。 凡夫有妄想分别， 而他没有啊。 他升起平等的大慈大悲，对于诸佛菩萨与作恶的众生，一律是平等的看待，觉得是他自己，觉得极其的自由自在。 而我们则有无量的尘劳烦恼，心定不下来啊。 假如要想得到真正的自在，必须由禅定中求之。现在所修的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圣号以达到最圆满的禅定。佛在大集经中说， 念一句佛号就是最上深妙禅呐。 这并不是净土宗的学人自己抬高身价说的， 一切法由内心来，心生万法， 要由能生的心上去求，不要从外面所生的一切法上去求， 因为外面的是枝叶呀。 净宗就是修自心，求一心不乱，心净则土净。 而净土就是自性变现的，谁也不能障碍啊。 修行中即是关键， 光是作用， 智慧变照即就生光，即是体，照是用， 照是体，即是用， 可以互相为用，不必执着谁为体 谁为用。 盖夫自信得能的就是无明， 而无明就是不明了，对于自己的环境与过去现在未来均不明了。 等破了一分无明之后，对宇宙人生过去现在未来才能看到真相。破一分无明，就证得一分真心， 而其地位即是 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 等破到41品，最后一品生相无明，破了就成佛了。 但是佛不肯破，为了拯救苦难的众生，有能力破而不破啊。 这真是大慈悲，舍己为人呐。 而在他个人的法身全显，已经是等觉菩萨的境界了。 古德说， 凡夫要修到等觉菩萨，绝非三大阿僧祇劫所能修到的。说三大阿僧祇劫是方便说，三大阿僧祇劫成的佛是藏教佛呀。 华严经说， 成佛要无量劫。 今天这个念佛法门7天就能成佛，连菩萨都不相信啊。 那么连菩萨都不相信，那我们为什么会相信呢？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念佛往生无疾而终，事实俱在呀。在世上是相信了， 但是在理论上仍然是搞不通啊。 今天有人一闻而信，专心念佛，乃是多生来已经修了若干劫。 既然是修了若干劫，那为什么仍然做凡夫呢？ 因为他对世间的事放不下， 所以依旧是流落在娑婆世界，这实在是太冤枉了呀。 念佛人善根福德之深厚，超过了一般的菩萨声闻，能往生是自然的趋势， 绝非侥幸。升到西方以后，虽然说 成佛需要无量劫， 也不在乎， 因为是无量寿有足够的时间修学呀、啊。 在娑婆世界佛法渊博，若想搞通，绝非一生或几十年所能办到的。佛讲三大阿僧祇劫或无量劫，是说 学佛的人在修学的过程中进得少退得多，才拖延这么长的时间呢、啊。 而升到西方则不退转，从凡夫正到圆教的佛果地位，也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 所以一般说来，90%以上的时间都是浪费在退转上啊。 在西方世界， 第一寿命长，第二环境好。 而在娑婆世界遇到的知见不相同的人，会被其误导。 而西方的老师是阿弥陀佛，同学是诸大菩萨，天天同他们在一起，没有退转的机缘呢。 所谓不退有三， 第一，未不退入圣流，不堕凡夫。 佛说 成佛需三大阿僧祇劫， 是从这里算的。诸位同修已经供养了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 也已经修了无量劫， 生生世世都在修，从来没有一次正得位不退。 而位不退是小圣出果，大圣圆教初信位的菩萨等于是学校的一年级， 而天天读书却未上学，没有学籍是不算的。我们修了无量劫而从未入一年级， 虽然没有学籍，而所修的善根福德仍然在呀、啊。 今天遇到了这个法门，即诚信不疑是当然的。 而明白了这个道理，切需放下一切，专心念佛，不要辜负了自己以往的功德呀。 第二，行不退。 就是断见思惑，浮尘沙惑，横渡众生， 绝对不会再堕入声闻缘觉了。 第三，念不退， 就是破无明，显佛性，念念流入如来觉海， 这是法身大事，也是分证佛了。 位不退， 藏教要道出国，小圣三藏是经律论，要精通三藏，得到了出果的位子，再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通教要到见道位，别教要到出住位。 而别教是大圣，与小圣完全不同，通教则是前通小圣，后通大圣。 圆教要到初信位菩萨才位不退，而圆教在四教中最为殊胜。 行不退， 通教是菩萨，小圣无分。 要别教十回向菩萨，圆教是十信位菩萨才行不退。 念不退， 通教无分。 要别教出地，圆教出住才念不退。 以上是娑婆世界学佛正果的状况。要解云： 五逆十恶，十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皆正三不退。 五逆十恶造的罪业极重，临终的时候遇到了善知识，劝他念佛，他立刻就相信接受，一念十念也能往生， 也能圆正三不退。 这一点是最难相信的， 不但不信，而且也不服气哦。 因为道理太深了，一般菩萨都见不到， 那么为什么文殊普贤会相信呢？ 应知道文殊普贤早已成佛，乃是古佛再来示现菩萨的身份，帮助众生理解这个法门，以便度脱呀。我们虽然造恶不少， 但是总比忤逆十恶要好得多了。 他们可以得到这种利益， 我们一定也可以得到啊。 偶益大师是何许人，我们不知道， 而印光大师则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人皆知之。 这个事实记在《永思录》中。印光对弥陀要解赞叹说： 即使是古佛再来为弥陀经做注解，也不会超过其上啊。 此话是出于大势至菩萨的口中。偶益大师若不是观音再来， 也许是弥陀再来， 故要解所说的 就等于是佛说的。 极乐世界不退的因缘有五： 一是佛力摄持，二是佛光有灭罪之功，有破除无明之作用；三是任何处所均有说法之因， 并且可以随心所欲，想听法华就说法华， 想听华严就说华严， 水鸟树木均能说法， 所以是理想的修学环境。 四是以诸菩萨为善友，外无魔邪，内无烦恼。 如果这一生死心塌地的念佛求往生，决定要去，你现在就是菩萨，旁人看不出，诸佛菩萨护法龙天看得出， 而且不是小菩萨哟。 西方世界通通是修普贤行， 等于是普贤菩萨。 五是寿命永劫，与佛齐等。 有了以上的种种因缘，西方世界的人所以才不退转呢。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才有三不退，原教初信到实信当中有八个位子很难修。原初信等于是小圣出果， 而小圣四果阿罗汉等于原教的七信位菩萨。 佛说 小圣须陀环修到罗汉，得要天上人间七次往返， 而天的寿命长，要很久才能证得罗汉， 而罗汉比起十信位要差远了， 十信要再升一级才到初住， 而西方只要一到即圆证三不退了。 只有等觉菩萨才有这等资格，降低标准也要到八体才圆证三不退，哪有凡夫一下子就证到八地菩萨的呢？ 可是这是佛说的，决定是事实啊。 由此看来，世间的事全都不要紧，要全心全意地专做这一件事啊。 只凭信愿行，一句佛号就能圆证佛果。 若是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众生，那功德就太大了呀。